位于太阳节，俄罗斯纳霍德卡规格出版社出版了伟大领导者与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遵循金日成主席的意志，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单行本。另外，为太阳节，几内亚金日成花金正日花协会的公报刊载了伟大领导者与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金日成花是在自主时代热烈心中开出的永不凋谢的花。